锵锵三人行，今天呢，我这个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哈、啊，因为是托这个李菁的这个牵线搭桥，我见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人。但是呢，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个咱们观众见到他能认出来吗？乌桑，哎，这个中国电影界日本支部的书记，乌桑，乌桑参加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我必须特别感谢，他是专门为了做我们节目。昨天哈从日本专门飞来，做完了还要走，你说哎太感激了。 哎，这个必须的。为什么？我也是在远隔千山万水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 哎呦， 那个非常荣幸。 而且你怎么那么倒霉呢？你来了的那一天是北京历史上雾霾最重的那一天。 我哎呦，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就是遭遇这种，就是我从来没看到过，整个北京机场下来以后，这航站楼里边都是那个一股煤气味道，就是像那个烧煤那种味道，嗨，那个飞机场就基本上跑道都看不见的。 嗯，哎，就是在你肺里，这个东京的空气开始和北京的空气混合，是吧？ 对。 但是乌桑人家有先见之明，所以说你看，人家学的日本人都是带点小礼物，你看专门给我们送的日本的口罩，日本口罩，你说还这么体贴，给我送个避孕套，你 这是这是眼药水。 谁看谁？大家看谁看？这不是那个安全套，这是眼。 不过这个是在日本那个药妆店卖的，还真是不错的，一个是眼药水， 非常好。日本的那个都是卖了脱，就是 他们所谓销量第一名，对， 经常脱销的。 哎， 但是无伞，我真是觉得日本的口罩其实对付不了中国这个雾霾，因为日本的口罩基本上是对付那个花粉症，他们没有这种情况吧？我觉得啊， 有啊，那你看这个上面都写着 PM2.5 啊、 哦，他们也是专治二、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国内不需要有这种、啊。 你也知道，日本制造业近年来已经专门为中国 生产，中国对，这个中国的你到日本的银座去看看， 看看 这个、这个日银座的药妆店里面，基本上95%都是中国大陆的。 哎，我倒想问你，为什么他们女的去日本都去这个药妆店呢？那里边到底是个什么？ 首先我觉得啊，就中国现在没有药妆店这种形式的那种店铺啊，它一个店铺里面有好多东西，包括你生活的生活用品、化妆品，你就是洗衣粉，什么衣架，所以说就包罗万象。 中国都有吗？ 但是它在一个店里面全部有，而且为什么你说的，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就去，又说白。中国的现在的质量确实你不能跟人比，他能在一家店里面全部能买到，而且价格比较合理。你再怎么就是在这家店里你去的是这个价格，你到另外一家店里去它也是这个价格，没有什么价格的竞争啊，在日本就是很平均的。所以说哎，中国人到那边去就是药妆店嘛， 对 吧？化妆品。 这个话题咱们可以专门跟乌桑这个聊一集啊。这个乌桑是个什么人？他在侨居日本20多年了， 28年了， 对吧？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我刚才老提醒自己别说错了， 两个老婆。 但是呢，中国观众认识乌桑是通过冯小刚的电影。这个《非诚勿扰》，老实讲，哎，那一幕，我要为了介绍你，我要咱们再回顾一下。我就是看到那儿你哭的时候啊，我也看哭了， 哎呦， 我也看哭了。所以咱们可以看看这一段。 日が来た知れとこの村にも君は出て行く峠を越えて忘れちゃいやよ日は暮れからずさ私の 哎呀，当时是谁？冯小刚在后座上拿着机器拍呢。 对， 啊， 我都不敢看这段戏。我是大家也知道，我是第一次拍戏，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那种演戏的那个经历和那个技术吧。 嗯， 确实这场戏呢，是我就是整场戏演完就最后的一场戏了。我这个演完以后，我就刷金了。其实整个一场戏中间发生了好多事情，就是说白了，也就冯小刚对我的一些演戏的一些不满呗，只能这么说。他有的时候简直就在现场就很不、 他求着你演，你还不想演的，然后他还不满。 当然他不满了。他跟我说过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吴爽你想一想啊，他说我这个前半部分已经拍完了，这个几千万的钱已经投下去了啊。这个戏如果砸在你身上，砸在你这很可能就砸在你手上了啊！你不好好演的话，你看怎么办？后来我就当天晚上我就跟他说，我说导演，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人来演？我真不想演，我演不了这戏，我没演过戏。那时候葛优还是非常帮我，他就跟小刚说了。他说小刚你太不靠谱了，你是吴爽没演过戏，他能跟我演戏？他说你要给他一个演戏的一个空间，好好就是不要给我这么多压力。后来天天早上就是我从饭店到现场拍戏，葛优就坐着我的车，我帮葛优安排了一辆车，还有日本的司机，但是葛优说我坐你的车，你开车。完了以后一个多小时的路，他天天就跟我聊。他主要葛优其实我知道他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演戏的一个氛围，跟我交流。完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吴桑，你演拍10条8条都没关系，我陪你。但是谁敢这样啊？一般在中国，你说跟葛优演戏的话，一条两条不过的话，第三条就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但葛优跟我说，你没事，7条8条我陪你演。 所以葛大爷脾气好， 对 对， 这个圈里的人缘也好，这是有看来是有原因的，是吧？ 那冯小刚人缘好吗？ 这个我也不认识，但是我经常我倒是挺喜欢他那个真性情的，因为隔一段时间就看这个，对对，这个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这个直辣辣的话啊，你看着挺过瘾的。我倒是从那个新闻上经常可以看的。 哎，这得了影帝了，冯小刚是吧？ 对对。 而且呢，这其实我觉得这个冯小刚啊，有些人是不喜欢他，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要你要是他身边的人呢、这个人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其实他真是能够让这个喝酒的时候，在一个酒桌上，他是有那种能力，能让满座皆欢的人， 对， 就是有这种能力。 对， 而且你就说。他实际上要照我觉得他就是易怒，但是也易哭，但是也易乐，甚至于我感觉他，我从他最近一些言论呢，我能够感觉到他可能拍戏的时候经常有想打人的心情， 有。 然后他拿日本人说事儿是吧？最近出席一论坛，然后冯小刚就讲，就说中国电影怎么那么希望呢？啊，说我们在日本那个拍电影。这个管那个拿这个道具还是搬什么监视器的，说我让人把监视器挪一下，然后有个日本工人可能挪得慢了点，他那个组长啊咣叽就是一脚啊，或者叭就一大嘴巴，那人还就鞠躬。 对， 他说你瞧中国这年轻人，你不揍行吗？ 这些事情都在现场，在我的眼前发生的嘛。哎呦，我感觉就是冯小刚就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冯有一次我们那个在拍我跟葛优和那个我们下车装行李的时候，就跟葛优有一段那个对白，完了以后这个行李拿出来的时候，这个包啊是空的。你看一个空的包，你说我们俩低着就是没有分量，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空包，而且里面你至少塞一点东西吧，对吧？冯小刚看了以后，他说啊，就发火了，就把那个包就下了雨啊，就一下子哗扔出去了，整个现场就确实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的电影的制作人员就是。其实也不是仅仅电影了，就是我就感觉到就是敬业程度啊，就是还是比较欠缺。你跟日本比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你包里面你垫点东西，垫块砖也可以啊，让人低的时候有点分量，对吧？鼓起来的，这是行李嘛，对吧？一个包是空的，所以说这种事情在现场经常会发生。冯小刚也小刚有的时候也是会。 所以他当演员能当影帝，有这个爆发力。 对 对, 对， 我觉得你他选你当演员没错，我觉得这个演员是天生的，就是你看你其实你注意看一个，你别看冯小刚啊张艺谋，你别看他们丑，但是不一定，就是说你别，就是你注意到没有？我早就说了，我说这个形象啊，造型并不等于通常认为的那个美。嗯，你想想看，这个张艺谋或者是冯小刚，他那个脸，这个线条啊，很有线条感，就是他本身这个脸，他不演就很有表现力，是吧？ 你别说，讲到那个张艺谋，我小时候还真是看过他，就是 老井啊什么的， 对对， 俩都影帝。张艺谋好像也在东京拿过一个， 我不记得了。 这个老井是拿的影帝吗？就是吴天明导演的，但是那个是电影，是拿了一个大奖，我记得。但是他本人，但是我还真的是印象特别深，他就是他，特别是演那个陕北的那个农民，正好符合他的那个可能那个经历和他的出身吧。所以我就觉得，哎，你别说中国，就那个年代不还有讨论吗？说出了很多，当然了，人家不乐意听，叫什么丑星是吧？啊，就是说那个年代，而且好像跟日本也有关系，就是喜欢，说审美从这个叫什么奶油小生转化到喜欢高仓健式的那种沧桑，对，有沧桑感的， 有点那份儿， 没有。 但是现在呢，好像又轮回了， 小鲜肉是吧？ 又回去了。而且这个乌桑，我刚才看，我觉得你以后不演戏也不对，因为你演戏的时候脸能小一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刚才问他，就说日本现在还打人呢，抽嘴巴。 对啊。就是在现场吧，在电影，就是在电影界里面，就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是掌机的，那我是助手，我是摄影助手，那对他是绝对服从的，就不可能发生就是那个就不服从。像中国的话，就可能会就是那不服从，明天走人了，这不可能。所以说他经常会发生就是打人，会的。就是我们在非诚勿扰就打过几次人嘛，就是但是被打的人就是他的态度，就是让我看了蛮感动的，就是他能接受这个事实，我被你抽了，但是我还是我服从你，我是错了，我今后我得做更好呀，对不对？你不能说抽了以后我明天辞了，就我不干了，那就不对了。就还是我的感觉。 那是说这个就是电影，这个日本这个电影行业还保持着传统的，我理解好像是比如师傅带徒弟，是不是大工带小工，他还是保留这个吗？ 这个东西很严明，很严格，很严格。 所以呢，你看你在日本，你能感觉到一种这个传统啊的一种坚守哈。但是这东西在今天的中国呀，好像是频频受到挑战，甚至咱就说这个冯小刚，我觉得冯小刚说话也实在啊，经常说出一些话来，让你觉得怎么就把这个就说了呢，是吧？哎，咱们可以再看一段啊，看冯小刚最近放炮。 就是两类，一类是有话要说，一类是没话找话。我过去觉得好像我了解这个事情，我现在觉得我不了解。现在好在还有一堆糊涂蛋在拍着一些糊里糊涂的电影，给一些糊里糊涂的观众在看。因为我觉得很无聊的电影，其实也在市场上表现都很。 哎，你对冯小刚是什么看法？ 我认为冯小刚呢，就是蛮实在的，他敢说。他在中国的就是电影导演里面啊，他真是能敢说，而且他比较，他说出来的东西比较就是容易被人接受，而且这种事实这种现象，在别人是不敢就搓摸的，或者就是不敢去说的，他能敢，他敢说。完了以后呢，而且呢，我认为他能讲到点子上。而且中国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比较丑闻吧，就是他能一下子点上去，我就感觉到冯小刚还是胆子蛮大的，就是。 你们在日本的时候一块玩，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跟我们白话白话？ 小刚吧，其实跟小刚玩吧，他没玩不到一块儿，他不吃饭，他不吃，他 不吃饭， 不吃不吃饭， 拍一九四二的是吧？ 小饥饿感。 对日本的那个美食不感兴趣，他吃蛋炒饭，他就吃到走到什么地方都吃蛋炒饭，有很高级的店，你跟他安排好了， 加酱油， 加点葱，放鸡蛋，不要放肉， 完了以后跟他吃东西是没什么可那个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聊瞎聊呗，瞎跟他瞎聊天，他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拍《非诚勿扰》吧，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非诚勿扰》这件事情的。一次呢，他那个做完电影一个宣传完了以后，他说有时间，他说吴桑，咱们去北海道去看看吧。我说可以啊。他说去什么地方？那我说我来定。正好我去了一个地方叫织床，这织床呢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自然遗产啊，我感到挺有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自然的那个风光，我就带他去了。我开着车，他坐着旁边，他兴致勃勃的，就四天时间，天天在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完了以后，大家看到那个《非诚勿扰》里面的后半段的，在日本的所有的戏呢，这个桥段是怎么出来的呢？都是我跟他瞎砍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啊，我开着车，他就说乌桑那边那个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寺庙。我一看啊，我说是寺庙。他就过一会儿他就说了，就开始编故事了。他说，哎，我们如果说我们俩下去到那个寺庙去。完了以后，这个寺庙里面正好有那个黑社会在那个做葬礼，我们去了以后会是个怎么样？完了以后就有这个桥段了，我跟他两个人就瞎说了，就把这个故事编出来了。包括教堂的戏啊，还有葛优的一些就是那葛优的吃饭的一些戏啊，还有很多桥段了。这些桥段呢，就是包括四姐妹。四姐妹是什么？她看到一个广告，上面写的四姐妹，就是这个四姐妹四个字。她说：“哎，这上面写的四姐妹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其实车子也开过头了，根本就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没看到。”她说：“哎，晚上咱们是不是到那个温泉的地方？咱们去晚上去喝酒？”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她说：“去喝酒的时候，那喝酒店门口写这个四姐妹的一个东西，我们俩进去了以后，你说，哎，你说里边是不是会有四个女人在里边？”完了以后就说，哎，我说可能会，但是呢，我说你进去了以后，你看这个广告是二十几岁的，进去一看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了。这四个老太太，后来就有了他的那个四姐妹居酒屋。完了以后，四个老太太加起来300岁的那个，所有的后面的桥段都是他在我们一边开车一边编出来的。其实当时编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有《非诚勿扰》，只是瞎说瞎侃。过了半年吧，突然间他跟我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1942》不能拍了。那当时要拍1942不能拍了，他说我想把日本的那个我们俩的经历就是拍成那个电影，他说你是不是把我们的一些经历，把这些桥段，把文整理一下变成文字，完了以后呢，我写前面的前半部分，你把后面的那部分的整理一下，再合在一起，最终他就把这个整个戏给写下来了。 这电影就是这么编出来的。 就是那个四姑娘，我对那个印象还很深，我觉得那个很好玩。就是那个酒吧本身就是在北海道，那就有那么一家是吧？就那个居酒屋，不是酒吧，居酒屋。 哎，对，居酒屋 啊。然后据说你们拍了之后，说那个居酒屋现在是特别有名，在北海道是吧？ 那是绝对的。现在就是所有的到北海道到东去玩的那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冲着《非诚勿扰》去的。完了又去了以后，必定会晚上去看这个酒吧。 他们在怎么感谢您呢？这个你给他那么做那么好的大广告， 他是形象大使，他是 四姑娘， 不是日本的这个日本风的， 对，日本政府任命的形象大使， 对，所以他的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我就是想说呀，这个冯小刚这个人啊，他同时他还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很幽默，就是有一次这个我们这一些朋友吃饭啊，这个冯小刚也在。然后呢，就是大家说起来啊，正巧有人说，哎，今天我的生日，是我生日，所以要不说还是女士贴心呢、在座有两个女士悄没声的，人就出去给我买了个蛋糕，结果然后大家就在这凑气儿嘛，就说哎，在这个吹蜡烛，然后就说这个我就闭着眼睛许愿嘛，我说大声许愿，然后呢我闭着眼睛，然后旁边人就在说许什么愿呢，然后我就听见冯小刚在旁边配旁白。别出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听说啊，就是中国这些大导演呐、什么姜文啊，这个冯小刚啊，什么顾长卫啊，他们到日本都找你喝酒去。 对，也不是喝酒了，他们的所有的基本上他们的成名作，在做的后期都是在日本做的。 对，我就说这是个什么缘分，也挺有意思。我觉得整个基本上咱们就说是这算第五代嘛，就从这个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什么的啊，那个时候的电影，他们拍的电影都拿到日本去做后期，而这个乌桑他正是在日本20多年干的就是这个电影后期制作。 对， 哎，为什么当时他们的电影都拿到日本去做后期？ 当时呢，其实是这样的，中国的一些后期制作的一些技术呢，确实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完了以后呢，大家呢就是电影呢，当时的中国第五代的电影导演的所有的作品都是引起了世界全世界的关注嘛，但是他的制作水平太差了，比如说咱们说现场如果说用摄影机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胶片，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冲印的技术，完了以后有了这个有了一个好的冲印的技术以后，你还有声音，你没有很好的混录设备，这些技术呢，日本呢确实比我们当时要好很多很多。所以说当时一些像小刚啊，不是小刚，那个凯歌啊，老谋啊，这些姜文啊，他们这些人呢，都是还是有一点钱的，就是愿意有人帮他投钱，他有这点钱，去到国外去做，他就选择了日本，因为又近。完了以后呢，他们这些人在其实在他们的内心都有一种情结，就是他们都是看了很多日本电影过来的，长大的，所以说到日本去做他们就比较安心。确实呢，你想啊，一部就比如说阳光灿烂日子，这是姜文的第一部片子，在日本做了以后确实那个效果非常的好，但是他这部片子的声音是在德国做的，画面是在日本做的，所以说包括老谋的还有就是常卫的片子也是都是在日本做的。 就是说那个时候就说是落魄的，就那个时候拍电影的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多少钱，说是姜文他们在日本做这个后期的时候就等着那个谁啊，文俊呢、啊、 文俊 香港那个代表钱的是吧， 我天天在他们这个旁边，那个姜文发火就是跟那个文俊就是没钱了，就是完了以后写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走微信短信啊，就写信，完了以后他说我们没吃饭了，那个没饭吃了，那个常委也是就说那个怎么办，就我们没饭吃了，就这样逼迫着就是拿抠一点钱做后期，确实蛮难的那个时候。 你真是经历等于经历了一部半部中国电影史。 那您觉得比如说那时候是那大概是90年代吧，你说那时候 这个 日本的比如说咱们不能就是做那么大的那种评价，就是说比如说在电影工艺上、你说那时候中国和日本能差多大水平，我一直好奇这种问题。 20-30年吧，我觉得应该是有至少20-30年。 它是那种硬件上的那个落后吗？还是人的 不是，我认为不是硬件上的，是人的落后， 是操作人员的。 你想啊，咱们到北影洗印厂我去看了以后、我在洗印厂干了将近11年，我们进去都要换鞋啊，换衣服啊，那个就是整个灰尘，就是对，因为胶片它是不能沾上那个灰尘的，沾上灰尘以后硬了以后，你经常我们老片子就看到滑道啊，上面唰出来一个白的，或者出来一点灰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当时的技术还没有电脑，我们现在用电脑什么修一下都那个，当时就完全就是你印出来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所以说这个工作的环境需要就是人的素质要非常高。我到北影去，北影的洗印厂去看了以后，哎呦，整个就是一个生产合作社的这种感觉，就是哎呦，没有什么特殊的封闭的那个环境，完了以后工人那也随随便便的，就这个，所以说你做出来的东西还配光，这个要求特别高，这些呢需要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东西，对什么作品，用什么颜色来呈现，那就他的技术要跟导演的要求要配合的非常的好。到最后在底片上它能呈现出来，这些呢我认为呢就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就马马虎虎就是能过去就过去了，这差不多了，差不多就这个差不多其实很害人的。日本人就做这个事情，就是你这个颜色如果不行的话，我第二个我肯定给你调过来，你导演你说你这个镜头和这个镜头不接，为什么不接？他说你当时拍的时候你的曝光是不足的，但是我用什么技术现在帮你这个曝光给你补回来，但是呢我 最大限度能补到什么程度，这个导演也幸福啊，就是你当时我们拍的那个时候就胶片就不好嘛，对吧？ 这个我这昨天在我这个朋友圈里看见一个鸡汤哈，就是说呢，说这个日本人呢管什么都叫道，花道、柔道、茶道，但是中国人呢，你看中国人叫艺，就武或者叫术，武术、武艺是吧？这个什么茶艺？他说这个艺和道的区别是什么呢？说道啊，就是既近于道，它有某种这个道是为了内心的或者某种精神层面的追求，但是艺呢是带有表演性的。 对， 哎，我觉得他这里边讲到日本一个做那个羊羹的那么一个 羊羹 小店，大家排队买，一个人只能买5块，就因为他不可能做得多，他那么讲究，用多少小豆是吧？哎呦，熬到什么火候？ 对， 他们为什么要弄到这么样的一个程度？ 哎，我。